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2度。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天气寒冷，外出请您注意防寒保暖。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们的节目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您的情感问题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婚姻、恋爱、伴侣关系这样的问题，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用微信、微博，用我们微信群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我们来交流。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找到很多和我们互动的方式，或者是关注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留言给我。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有一位女生问到，她说我的男朋友啊，我的男朋友说，有位大 V 曾经说过，说这世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婚姻。所以呢，我的男朋友特别信奉这句话，也许不是从听到这个大 V 说这句话开始的，而是男朋友本身就是一个很悲观的人。我和他谈恋爱的时候，他就经常会这样说，他说，凑合着就行了，没有那么理想的爱情。你怎么就知道人家就过得那么好呢？当我跟他说，我的某一对朋友，比如说我的闺蜜和她的男朋友，是我闺蜜之一啊，他们过得特别好。他们两个人啊，结婚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参加他们婚礼的时候，我感动得稀里哗啦的。我就觉得他们之间是真正的一份爱情。他们从高中的时候就彼此在一起，然后接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双方都说服了对方，双方的家庭和对方在一起。他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生活中的难事，可是最终在一起了，而且两个人始终就坚信两个人的爱情是最重要的。我特别信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一份好的爱情，就是彼此的那份坚持坚守。其实爱情不就是这样吗？可是我让我为难的就是我的这位男朋友，他为什么总是这么悲观呢？他总是觉得没有什么好的爱情，没有什么好的婚姻。那我和他在一起岂不会很累吗？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纠正他这种想法？ 我觉得那个大威说的话我也认可。 哦，是吗？ 对啊。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刚才这位女生，她说她那个非常美满的、非常羡慕的那个闺蜜，她是怎么说的呢？他们两个人经历了许多艰难，然后最后走在了一起，然后她觉得这份坚持、这份坚守，哎，就是她最看重的爱情。其实你看她这样说，他们经历了很多艰难的事情。这就是我觉得爱情不美好的地方啊，我们看到的任何 就是非常幸福的一对儿，他们背后的那些不幸或者他们背后的那些阻碍是我们看不到的，而这正是爱情不完美的地方。我就同意那个大威说的那句话，世上没有完美的爱情，有些人两个人感情很忠贞，但是物质基础非常匮乏， 对， 对吧？有些人呢物质基础很好，但是感情不是很牢靠， 对， 有的人呢一方是这个凤凰男，一方是这叫叫什么公主哈、 啊、孔雀女， 对，孔雀女，对吧？这都会有问题，就是说我想说，其实我觉得对于那种世上没有完美的爱情，我看要怎么去理解啊。我想我的理解就是每个爱情当中都有每个爱情当中的困难，是这样理解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你的男朋友的确是很悲观的一个人，他对这句话的认可或者说不否认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到了一种阻碍他去追求自身幸福，去努力，去付出，有所行动的这样一个地步。这个话深深的伤害了他。想起最近有个词儿叫佛系，是吧？然后我觉得老多人都称自己是佛系，这个有也行， 没有 也可以， 嗨，就那么回事儿吧， 就那么回事儿吧。什么人才能说这样的话？真正有所经历的人才能说这样的话。如果你什么经历都没有的话，比如说爬个珠穆朗玛峰，爬也行，不爬也行，上去之后，景色也就是那个样子。爬过的人才有权利说这样的话，没爬过的人那是什么？那是你在给自己爬不上去找理由。 对，你说的对， 对吧？ 对， 其实我觉得你的男朋友也是这样，他可能在你们的感情当中，或者说对这个感情，他就不愿意付出，不愿意努力，然后给自己找这样一个借口。这是我的一个理解，我觉得这个才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 同意，您说的特别的对，就是你要感觉一下你的男朋友他的这个悲观，他对爱情对婚姻的这份哀叹打哪儿来的。 对， 有的时候人的一些观点其实并不只对一件事情是这样，就是不知道他对其他的事情是怎么样的，另外就是不知道他是过去经历了爱情，经历了糟糕的婚姻，还是他比如说他的父母，他原生家庭里边有一些让他对爱情的悲观看法，还是怎样的，这些都是需要你有更多了解。如果你不能说去纠正他，但是如果你想和他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多的探讨，你还得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去做。有些人呢就是这样，有些人可能是什么都哀叹，这世上这个没有什么好的爱情，没什么好的婚姻，嗨，一份工作凑合着做就行了，嗨，人生就那么回事儿，是吧？ 对，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哈。但是有一些人可能是那种积极的、努力的，或者说更乐观的人也是这样的。你自己也要问问你想找什么样的人。所以对你的男朋友只是这样感慨一句话、感叹一句话，我们真的不知道缘由，我们也特别难完全帮你判断这个人未来会怎么样，你们真的进入婚姻以后他又会怎样，还得需要你自己去了解。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问我们，这是一位女孩子，她说我想问你们的问题是和很爱自己的人但是自己不爱的人结婚，请问一下会幸福吗？有一个特别爱自己的人，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长得一般，但是对我百依百顺，我觉得反正还挺适合结婚吧，我今年都已经28岁快29岁了，还要再单下去的话都不知道单到什么时候了，可是呢我自己也不太想和他特别的亲近，我自己也挺害怕的，要是将来结婚了不幸福怎么办？可是他很爱我，尤其像我这种过去2次恋爱都受过伤，找一个很爱我的人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感觉也挺好的。 我就问你们吧，和很爱自己但是自己不爱的人结婚会幸福吗？ 呀，这个问题好像很多人都问过哈。 嗯， 我的回答是一般。 嗯， 幸福的几率不会很大。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爱情还是双方的事情，其实可以说两个人就是他爱我多一些，我爱他少一些，但如果说对方非常非常爱自己，但是自己却不怎么喜欢对方，不怎么爱对方，这个差距特别大的话，我觉得就像你说，可能适合结婚，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可以，但是感情生活是怎么样就不一定了。而且你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述，叫不太想亲近对方。 嗯， 其实我觉得你俩的这个差异，爱的差异还是很大的。而且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你刚才说过你之前受过两次伤， 嗯， 对吧？ 对， 你这两次伤会不会让你现在的这个眼睛受到蒙蔽？你要考虑到之前的这个经验，如果说之前的经验让你觉得很受伤，然后你非常渴望一个爱你的人，然后避免这样的受伤，然后你对对方的这个判断有所失误的话，那将来肯定也是不好的。其实我想说什么，就是想说，就是你还是要先学会爱自己， 嗯， 然后再想着怎么接受对方的爱， 嗯， 这是一个。二呢，就是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爱的程度可以有差异，但不要差异太大， 嗯， 差异太大的话，你们俩的关系是不平衡的，这个婚姻关系肯定不会，我觉得不会太稳固， 对， 早晚都会出现失衡的， 对。嗯，有的时候是这样，我们觉得哈，这个人特别爱我们，我们就觉得在这份关系里我可以一直享受这份爱，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付出，你并不爱对方的话，那不是一份享受，有的时候那种会变成折磨。其实爱情这个东西很玄哈， 嗯， 很奇怪哈。我们有的时候在关系里边，我们付出，我们和对方在一起，我们也承担那份爱的感觉，我们被爱的时候我们才会更幸福。也就是说，我们因为爱对方，对方给了我们爱的感觉，我们才会更幸福。 对对对， 是吧？那个感觉完全是不同的。现在对方对你百依百顺，端茶倒水，你其实体会不到你爱的人给你的这种感觉。如果你很爱对方，对方对你，比如说你生病了，给你端茶倒水，比如说你说想到哪里去，对方说行啊，听你的，你那份感觉是很幸福很幸福很幸福的感觉。但是如果你仅仅在一个单方面爱你的人，而你并不是爱对方的这个人这儿，你其实体会不到那种饱满的幸福。 对， 你也就是说过得去， 或者说你只去五星级宾馆或者七星级享受一个七星级的服务而已。 对，您说的 对， 对对对，但那个不是和爱人在一起的感觉。 对， 是吧？ 而且还有就像刚才孙岩说的，其实还有更重要，就是你在享受爱人对你爱的同时，你还能把你这种享受传递给对方，让对方觉得哎，我这种付出，哎，让爱人就是有了一种喜悦，有了一种爱的感觉，哎，他自己觉得我这种爱值了，哎，我还更愿意去付出， 嗯， 对吧？如果他体验不到这种的话，这个就可能后续就会出现问题。 嗯，好，下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哈，这位是说，我想问一下，我的父母呢不太喜欢我的女朋友，我的父母呢是觉得我的女朋友长相不好，其实我的女朋友呢就是长得单薄一点，就是那种长得比较秀气，属于林黛玉型的吧。当时我是比较喜欢她这个类型，因为我觉得很乖巧，很可爱，也很安静。可是我父母呢，就觉得她太单薄，而且我母亲总是说，这种人啊，不旺夫。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和我女朋友说这事儿，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服我父母。您说其他的事情好改变，可是长相这事儿又不好改变，而且我父母啊还挺坚决的。我现在该怎么办？这难题我就问问你们吧。 嗯， 啊，我能感觉出你对女友的这个描述，好像女友可能比较偏瘦清秀，然后让看上去有点病殃殃，特别让男人有那种怜香惜玉的感觉，想保护对方那种感觉。 嗯， 就那这样的这样的那种感觉哈。 对对对， 的确，可能我觉得在老一代的这个父母来看啊，这样的女人就是这样的不旺夫，比如说生孩子可能也成问题啊，然后不会，我觉得尤其是南方的人可能就不会给老公带来这种财运呢、啊，或是事业运什么的，因为太单薄了嘛， 嗯， 是吧？看上去就显得有点不健康或者怎么样的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老人能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你应该可以理解，也是为了儿子着想嘛，也希望你结婚之后能够就是更上一层楼嘛， 对吧？嗯， 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理解归理解啊，我觉得这个怎么办呢？这要看你父母的态度，这很坚决是有多坚决啊。我觉得其实对一个人的了解，更重要的还是在这种交流， 嗯， 这种一起活动当中，然后能有更深刻的了解。因为刚才你好像也没有提到，就是你父母跟你的女友有没有过这种交流， 嗯， 啊，有没有过这样的互动？如果说只是仅凭你的一个描述或者看你们的照片，然后提出这样的一个父母对他形象的这样一个建议，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还没有看到这个人的内心。这个人内心的这种善良、这种热情、这种本质、这种能力等等等等什么的，我觉得最多你应该是让父母看到你女友的这种能力啊，她的善良啊等等等等，然后带给你的这种，比如说你身上的这种改变，如果能让父母看到这些的话，我估计父母可能就会打消那样的一个念头。 嗯，对，就是你得让父母了解更多。 对， 如果你不让父母了解更多的话，那么你父母就是凭着他的这个外貌在反对他，而你呢，可能不仅仅是爱他的外貌，你还爱他的性情，爱他的个性，爱他的内心，所有这些东西就要靠你了。 对， 嗯，然后如果说我们遇到父母反对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有这种纠结，都会有这种挺难过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能让父母认同我们的理念哈。 嗯， 有些时候也挺难认同的，因为有的时候父母也挺固执的，父母会认为我一辈子都是为你好，你这么 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桥都多， 嗯， 你怎么能不听我的呢？ 对，你这么大的大事儿，当然要听我的了，因为我有人生经验嘛，对吧？ 嗯， 我就这么反对一回，然后我就能让你获得幸福了， 对， 我也值了。父母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所以父母有的时候还是挺执着的。 嗯， 在这样的时候，反正你自己的恋情和婚姻还是要你自己来做主啊， 自己来负责， 是吧？ 对，父母呢有这样负责任的态度或者这样的心，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嗯， 但最终的这个负责任的承担人还是你自己，所以说在跟父母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呢，你其实应该还是更加主动的，更加耐心的，然后去让他看到你女朋友的好处，优势，然后看到你和女朋友交友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改变，你两个人在一起的这种热情啊，或者这种好的方向什么的，当他们看到了这些，我想他们这种相对比较固执的这样的想法可能慢慢慢慢的，因为他们看到，哎，我儿子过得很好， 嗯， 哎，那我为什么还要去阻止他呢？对吧？ 对对。一位男生问我们一个问题哈，说想问一下，我和女朋友我们俩谈了快两年的恋爱了，在我们两个人半年前开始了异地恋，异地恋没多久，结果呢他对我的态度就有了一定的变化，后来在我的追问和了解下才发现，当时有一个男生在追他，他对我说的挺含糊的，我是一点一点问出来的，才知道那不是说单方面在追，而是呢，他因为刚刚到那个地方，觉得人生地不熟，那男的对他又特别的好，结果呢，他就和那个男的在一起了，甚至还有了比较亲密的关系。我知道这一切几乎都要崩溃了，我们俩在他和我异地之前说好的，说大家一起度过这个难关，未来还会在一起，没想到刚刚和我分开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和别人在一起了，这是我没有想过的。那当时我因为很难受，我也向他提出了分手，他当时也答应了。可是呢，现在他一个劲儿的苦苦的求我还是要和他在一起。他说他知道错了，他当时只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什么都不熟悉，又是刚刚离开我，什么都不习惯，所以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现在他已经知道错了，而且他说他每天都在想念我，每天都想着我要原谅他，他要和我在一起。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该原谅吗？我还想念他，不该原谅吧，因为这么快就容易变心，将来还会变心吧。 哦，这个异地恋我才发现其实是女生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女生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很快就和一个男生好了。 嗯 嗯，然后现在这问咱们的是男友。 嗯， 男友问咱们说，女生现在又在回头，又在希望两个人还能够和好，男生要不要答应？ 其实我想请这个男生反思一个问题哈。 嗯， 就是当女友到了异地的时候，你为女友做了些什么？因为你想，一个女子然后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啊，物理环境、人际环境、各种环境都非常的不熟悉，都非常的陌生，然后他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别人的支持和情感上的慰藉啊，对吧？就恰巧这个时候有个男生出现了，可能能帮他去办一些证件啊，或者一些业务啊，甚至等等，然后工作完了还能陪他聊聊天。其实这个时候两个人就是，如果男生再主动一点，产生一些情愫，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男友你当时做了些什么？ 嗯， 对吧？虽然你可能人不可能就是现身在他身边帮他做一些事情，但你有没有通过其他途径让女友的这种墨迹的感觉或者怎么样的去降到最低，然后让他在陌生的环境下有更高的这种安全感，对吧？你有没有做到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你首先应该反思的一个方式。现在呢，女友要回头了。 嗯， 我觉得其实她可能适应了对那面的一个环境，然后她的物理的安全感已经有了。 嗯， 这个时候她心理的安全感才发现，我不是像我刚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我需要一个人支持我。我对现在已经熟悉了，我还是需要一个我非常了解的人，我非常信任的人，那可能就是你。所以她提出这样的一个渴望，一个请求，然后希望你能够回心转意，希望两个人能够再续前缘啊。 嗯， 怎么决定呢？ 嗯，怎么决定呢？ 我觉得还要看你自己了。 对，而且有些人，是这样的，可能我们漫长的一生中哈，就是因为这种境遇或者偶尔的这样的一个诱惑，有可能在我们人性很怎么说呢，很疲惫，很有压力，或者说很弱小的时候，我们会走偏，但是并不见得我们走偏一次我们就一直会这样，对吧？所以你也是毕竟和女友相恋这么长时间了，对她的个性，对她的人有一个了解，不是说犯了一次错误的人以后就一定还会重复犯错。如果你是担心这个问题的话，我倒是觉得你最重要的是看一看你们过去比如说在这个两个人的情感关系当中如何，这个是你可能真正要去考虑的，就是你们俩是不是合适的一对儿，你们是不是真心爱彼此的一对儿。偶尔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插曲，那这个在谁的生活中都有可能会出现，是吧？ 对，我觉得就是像那个电影《分手》失恋33天里头， 对， 有那么一个那个白百合跟那个老人躺在床上的，然后说，哎，真羡慕你们两个人婚姻这么好，一直走到了金婚还是银婚啊，还是钻石婚啊，都羡慕。但是那个躺在病床上那个老太太跟他说，哎呀，人的一生哪有那么幸福的呀，你以为我跟我老伴儿一直是这么好吗？他年轻的时候也犯过错误。 对， 就是说这个年轻的时候他是个老师出轨了， 对， 他怎么解决的这个事情。 对， 然后他大概意思说，你看比如你家里有了冰箱或者电器，难道一说你坏了你就要扔掉吗？ 对， 不能修一修吗？ 对 吧？ 其实我觉得对待你女朋友的这个事情也是这个样子哈，因为刚才让你看了，就是你女朋友到异地，她那个无助感，她那种安全感，的确是可以理解的啊。 嗯。 刚才孙岩也说了，你要考虑一下你们过去的这种感情的基础。其实我还想再说，你们要考虑一下将来。 嗯。 就比如说你们这种异地恋是能维持多久？如果是一直这么维持下去的话，那我觉得这种危险性还是挺大的。 对。 如果说两个人过不了多久还会都在同一个城市，然后一起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样的话你们未来的感情发展那个趋势也很好啊。那综合你过去的，综合现在的对未来的一个判断，然后你就可以做出一个非常明智的有利于你俩感情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抉择。 对，谢谢大庆老师给这位朋友支招。那么稍后呢，下半时段的今夜素语时，我们还会回答大家这些恋爱情感婚姻问题。您稍后继续收听，搜索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关注我们，发微信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 小双眼照亮我生活每个阴天，编织成片屋檐，让我多一年对你我没有抱怨。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的流，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天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成熟，都的确微妙的感动。我为你泡的咖啡额外加了甜，赶走夜的晕眩， 准备一整年的喜悦，一步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逗留， 我喜欢喜欢躲不条件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成熟，有一些微妙的感动， 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1026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1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2度。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天气寒冷，外出请您注意防寒保暖。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真是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在今夜思雨时这个广播节目中每天分享的都是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大庆老师。我们在回答听友和网友向我们咨询的和我们讨论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啊。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结婚3年的时间了，还没有孩子。在1年多以前，在一次和同学聚会的活动中，遇到了以前跟我同校但并不同班的一位男生，他当时结婚也有2年的时间了。我们两个人当时遇到了，就觉得彼此的感觉特别的好。我们很奇怪，为什么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够好起来呢？当时啊，可能也是因为那个氛围，两个人聊天聊得很开心，说的也都比较透彻，所以我们那一天开始两个人的感情就不同了。那次同学聚会呢，刚好是大家一起出去泡温泉，在外边还住了一晚上，当然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啊。那天我和他可能都喝了一点酒，很放松，有那么一个机会在角落里，我们说了很多很多，说了各自的生活，说了各自内心的一些想法。当时真是觉得很后悔，为什么在学校我们俩就没好呢？所以在那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开始不断的聊天。当然，一开始呢，仅限于在微信上，每天向对方说一说自己的生活状况。慢慢的，我们俩微信聊天似乎都已经不过瘾了，我们期待着见面。我想见他，他也想见我。后来我们就见面了，再后来我们的关系就发展的不一样了。我想说的是，我没有孩子，所以我挺想离婚的。我也把这个事情跟他说了，他告诉我说他现在也想离婚，但是他的妻子他觉得有一点放不下。虽然他觉得和我的感情还不错，可是他这个人是一个好人，他说如果背叛他妻子的话，他可能一辈子都会内疚。其实我也知道，我如果背叛我先生的话，我也会内疚。可是我觉得我的爱情已经变了，我对我先生已经没有什么爱的感觉了，我的爱已经完全转移了。我再和我先生在一起，事实上是对我先生的不公。可是他的心情我也能理解，可是我又不甘心，我们俩难道就这样相处下去吗？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哦，听完这个故事，我脑海里有这么两句话。 嗯， 第一个就是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嗯， 第二就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错的人。 嗯， 我觉得他们这次同学聚会就属于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嗯， 至少他们感觉是这个样子的， 对对， 对吧？ 对， 我们错的时间就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成家了， 嗯， 啊，都有了各自的家庭，然后突然发现，哎，我们两个人惺惺相惜，心心相印，哎，这个大家彼此感情都是互通的，哎呀，他也了解我，我也了解他，莫名的这种，就是有信任感的或者这种什么样的感觉非常好， 嗯， 啊，然后都会后悔。为什么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没有相恋呢？就没有遇到呢？ 对呀， 对吧？ 嗯， 这就回到那个在对的时间遇到了错的人啊。 嗯， 其实我觉得你们应该看到，就是你两个人现在的这种惺惺相惜，其实是和你们两个的这种生活的经历是息息相关的。 嗯， 想一想，假设你两个人没有组成家庭的话，你两个人再见到一起。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对， 那就可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或者说你两人其中一个人结了婚，一个人没结婚，你两人相遇有可能是这样一个状态吗？ 嗯， 对吧？再说你们不是在同学会上，换一种场合的话会是这样吗？ 嗯， 也不一定，对吧？所以我说你们两个现在的这种心心相通或者说什么的，其实跟你们的成长经历，跟你们对生活的期待，或者说跟你这段生活经历当中你们没有得到的东西是相关的。 嗯， 可能在两个人身上觉得得到了，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不算太真实的东西。 嗯，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刚才这个主人公也说了一句话，叫我的爱情变了。 嗯，对， 结了婚爱情肯定会变的， 嗯， 对吧？我的理解至少是这样的。 嗯， 结了婚之后就不再是少男少女的那种纯爱情至上的感觉， 嗯， 两个人结了婚有了家庭成了夫妻，那这时候又不是男女朋友了，你们的责任、你们的角色、你们的义务、你们的权利都不一样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只秉承着爱情至上这样的一种观点，包括我觉得你两个人对就是对这个男生这种感觉，你们俩也是爱情的这样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不太成熟。 嗯， 还有像少男少女的感觉，这可能和你们，我觉得你们结婚三年没有孩子，可能也有关， 有可能 有关，可能也有关，嗯，啊，不知道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哈，但我觉得整体来说还属于在，我觉得不妨碍你们之间有交流。 嗯， 但是我不觉得你们两个应该就是放弃自己现在的，或者说忽视自己现在的，不能正视自己现在的，转而抛弃他，然后转而去迈向一个什么新的，反正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因为这不理智。 对，确实是不理智啊。 嗯， 其实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可以有不同的层面。 对， 嗯，大家呢，如果在你的生命中，那么保留了一个能谈得来的一位知己，嗯，彼此在一些某一些情感上，或者说某一些状态里，能有一些分享，这个就可以了。真的要把那个人再变成你的丈夫，和那个人一定要以成家的形式、婚姻的形式走下去，你要知道。这个首先是因为这样的状态杀伤力太大了，你们会杀伤到周围无辜的人， 嗯， 而背负着这个杀伤了周围无辜的人这样一个心理负担，你们不会再轻松了， 对， 不会再像今天这样再去享受这份我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你跟我说说你的心里话，我看我们多么合得来啊，我们多么开心啊， 嗯， 你们今天的开心是因为你们周围的环境很和平， 而且你俩不是夫妻 啊。对，您说的太对了，对，一旦成为夫妻就不是这样了。况且那位先生也说得很明白，他不愿意背负背叛妻子这个那么沉重的心理压力，如果他背叛了这个心理压力的话，他后半生可能都不会愉快，是吧？那你要让他背负这些吗？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们彼此能够那么相知的话，你就不可以让他背负这些。 对， 对吧？ 你也应该知道他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对对对，所以其实适当收敛，有的时候也许你们现在是在一个激情期，就是你们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们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知己了，可能是这样，但这个人生的知己慢慢的也会平淡下来，或者慢慢的就真的走向就是一个知己， 大家就是一个知己，为什么一定要把知己占据为己有，变成了自己的枕边人，或者自己这个和自己同屋生活的那个人？ 可能现在你们这种知己的关系可能就刚刚好。 对，可能、就是、 确实，如果就越雷池一步，或者是把这个关系变了，这个味道，这种感觉可能就全然不一样了。 您说的太对了，就让现在刚刚好，其实就可以哈。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说和女朋友在结婚的问题上呢有了一个争执，最重要的是关于买钻戒。女朋友看中了一个10万左右的钻戒，可是我觉得10万块钱啊，几乎把全屋子家具都买了，就为那么一戒指戴在手上的东西有必要吗？其实戴在手上一素圈不就挺好吗？我就跟他说，我们俩都买一素圈，俩人还能买一样的，这不不错吗？可是女朋友很矫情，非要买钻戒。我还耐着心了解了一下，原来是因为他有女友也买了钻戒，人家戴在手上他就羡慕不已，他告诉人家也要让我买钻戒。我们俩都属于工薪阶层，有这点钱真还不如给自己屋子好好换一屋子家电家具呢，怎么说服他呀？这并不想婚前闹得不愉快啊，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听到的我就在想哈、其实这就是男人跟女人的区别。男人就是真的就是实用型的，需要我想把每一分钱都花在这种最能实用的地方啊、给家里置个桌子，给家里好好装修一下啊，给家里买辆车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但女人呢，确实她就希望我在某一刻那个时刻我能够带上这样一个东西，她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其实我真的不好说啊，我更愿意到现在我更愿意站在女生的这个角度来说去满足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不暂时没有满足她的话，可能事后日后这个就会成了你们的一个由头。就是女生会说，你看当初啊，你为什么不给我买钻戒啊，都怎么着的，会这样的一个。其实我觉得既然你两人可以商量的，大家都是工薪阶层，你可以把这个利害，就是你的用处跟他的这个想法就是分享一下。如果他决定我就想要这个钻戒，不想要这个家具或者什么的，或者家具我们可以拖后再买啊，怎么样的，我觉得也可以吧，对吧？只要大家开心就好嘛。 嗯， 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最重要的。其实，这个我们男生呢，还都是太直男，太理性了，少点感性。其实想一想，你想一想，几年之后，然后翻开你们的这个结婚的相册，或者他向别人展示哈、你看我当时老公省吃俭用，不给我买这样个，都怎么的？其实他想也挺温馨，挺温暖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我的想法能满足尽量满足。 对，能满足尽量满足哈。咱们的大庆老师向来都是一位好男人。 因为我结婚的时候也没有给老婆买成钻戒。 哦，是吗？ 对。 那你爱人没有什么遗憾？ 嗯，没有。他没有，当时就是买的也都是大家同意的。但现在我就是这种感觉，当时想一想还是确实应该可以。所以自己想着某个时候可以给他补 一个吗？ 对 呀、前两天我的一位表姐，见到我以后特别开心。那我那个表姐都已经人过中年了，伸出她的手给我看手指头上的钻戒，然后特别这个甜蜜的跟我说，姐夫买的，姐夫出去旅游的时候记得给他买了个钻戒回来，你看多好啊。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哈。其实我相信大多数男人们，他们都是希望自己的女人能开心，能满足女人的心愿，但是又确实是在这个务实的时候，又觉得 要花那么多钱吗？是吧？ 对对， 朋友觉得那东西又不能当吃又不能当喝，是吧？ 对， 你这换一大电视多好啊，你这买一屋子好家具多好啊，你不是也是给你享用吗？ 对， 他就不知道这个女人戴在手上的那份感觉，其实不仅仅是要和闺蜜去比，可能女人更重要的是觉得，看，这是我的爱人给我的一份爱的表达，这是我爱情的象征。其实女人想要的是这种感觉。 对， 是吧？ 是这样。 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是说，这是一位女生哈，她说我想问一下，可能我的恋爱和别人有一点区别吧。我虽然谈了三年恋爱，但是三年都是我在家乡，他在大城市，我们是经由家人们介绍大家开始谈起恋爱的。他这个人呢挺好，挺规矩的，所以我们俩这个恋爱谈得平平淡淡，也就是逢年过节他回到家乡我们能在一起，可是双方的家人呢都挺保守的，所以我们在一起呢最多也就是出去吃完晚饭看个电影，十点半钟各回各家。就这样我们的恋爱居然就谈了三年的时间，然后他在大城市的工作结束了，他回到了家乡，那么我们结婚了。我想跟你们说的是，我对婚后的生活不适应，其实我一个人觉得挺舒服的，过去和父母在一起，我回到家不用做饭，回到家里，回到我自己的小窝里，我想干嘛就干嘛，一般都是我妈给我做好了饭，而我自己呢，回到家洗个澡，吃完我妈做的饭，自己在自己的小屋里追追剧，上上网，刷刷微博微信朋友圈，觉得可自在了。可是啊，嫁给他之后，他每天回家要吃饭，我跟他说不大会做饭，他对我说学呗，就这么一句。他如果在回家的时候我没有做好饭，他就有点不太高兴，他也会下厨房，但是我觉得他每次做饭的时候都是有情绪的。后来我跟我妈说了这个事儿，我妈说过去在他们家，他爸他妈，他妈是个贤妻良母，他妈是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的妈，可能他也是希望我是这样的，可是我在家里被娇惯惯了，一下子让我变成一个贤妻良母，我不愉快，我觉得我的生活质量在下降。所以呢，我就想问你们的是，一般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不是贤妻良母型，他期待我是贤妻良母型，我现在就觉得我们谈了三年恋爱都没有对彼此有一个好的了解。 确实听刚才说他们三年的恋爱真是中规中矩的感觉，而且都就是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点儿，然后其实发现其实他们双方的交流或者他们双方的互动不是很多，最后呢就是男生工作结束了然后回乡，然后两个人就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后就结婚了，生活在一起了。 对， 其实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们的角色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对吧？之前女生那就是一个妈宝女，是吧？一个宅女，一个人的生活模式还挺开心的，有人给做饭，有人管自己的生活，自己就去追追剧玩一玩就好了，但是他没想到就是两个人结婚之后呢，这个角色变了，他现在成了人妻了，有老公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可能，他妈我觉得也不太可能给他们去做饭，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生活在一起或者怎么样的，这样不是生活在一起更不可能他妈，所以这个时候他作为妻子的角色可能要承担更多啊，比如做一些家务，做一些做饭等等等等。但是他也说了他不太会做，他老公能做呢，但是好像也这个满脸的不太愿意，有点怨言。其实我觉得首先应该还是这个女孩你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角色，你不再是妈妈的女儿了，你不能再受妈妈的这种庇护了，你现在成为了别人的这种妻子，和别人组成了家庭，所以你要承担起你在这个家庭当中的角色和责任，不一定说做饭全是你来，家务全是你来，我就一向觉得这样的事情是两个人可以共同做的， 因为这个家是你们两个人的， 嗯， 对吧？所以说，如果说你一点都不做的话，或者你一点都不改变的话，那你的老公肯定会不太愿意的。 嗯， 所以我说这种改变应该是你两个人在这上都要做一些改变的。 嗯， 这是一。二呢，我就是你两个人的这种互动或者这种交流的模式，交流的这个频率应该更多一点。 嗯， 之前的时候两个人虽然是三年，其实我想可能比大多数人来说两个人见面或者交流的时候可能要少，所以这个时候对对方的这种了解可能并不是很深，所以这个时候呢，双方更应该结了婚了就是坦诚不公的表达自己的这种我的优势是什么，我的劣势是什么，我擅长做什么，我不愿意做什么。 嗯， 哎，大家讨论着来。 嗯， 我觉得这样会对你们的这种感情会更好一点。 嗯，不用一味着忍着，也不用那么委屈自己。包括其实我还想说的是，包括是他先生，比如说他先生不高兴进厨房了，弄出一顿饭来也是带着情绪弄出来的，先生肯定是觉得这不都是女人的事儿吗？这女人这么笨，自己都不会好好做顿饭，这回来了冰锅冷灶的还得我弄，过去在我们家这都是我妈的事儿，我当然不高兴了，吃吧。可能都是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也挺难受的，你也委屈了你自己，而且这个状态对家庭并没有什么建设，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庆老师说的对，就是小两口进入了婚姻了，又是一个新的生活阶段了，这个生活阶段确实会建立一个新的生活模式，它让我们过去都是吃妈妈的饭，过去男生也是这样，天天回到家可能妈是个贤妻这个贤妻良母型的妈，那妈一定都是端上好吃的东西给丈夫和儿子了，对吧？ 对。 那这个女孩在家里也一样，妈也是都给做好了，所以两个孩子成家之后你们就得有你们自己的模式了，虽然在恋爱中没有能够有机会大家了解到这一步，可是婚姻中不能因为这一步就全部都放弃掉哈、 啊！ 我相信他们俩好了三年，两个人又是异地，还能坚持三年。 嗯， 我觉得他们一定有情感基础， 而且我觉得他们一定能看到对方身上大家认同的、认可的、欣赏的地方。 对， 对啊， 对， 所以才能坚持三年的异地。 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别轻易的说放弃。 对， 嗯，那。此刻就是需要你们两个人好好的能商量，既然找我们询问的是这位年轻的女生小妻子，那么你就要把你的想法去告诉对方，而且其实我觉得人生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我记得以前在节目中我也和大家交流过，我也见到过有人是这样的，二十几岁是不喜欢下厨房，不懂得下厨房是一种情趣，一种生活的乐趣，可能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你就不同了，你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心态了，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自己的家里那么温馨那么可爱的厨房里端出两盘可口的菜，家人吃的又舒服又干净又健康，多美的一件事，你很有成就感，是有这种感觉，对不 对, 对， 在心理学上确实有这样的研究哈，就说什么才能促进夫妻之间这种感情的加深，不是我们平常想的鲜花巧克力钻石，不是，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两个人一起做家务，比如一起买菜，一起摘菜，一起做饭，一起刷碗，一起收拾屋子，这样的事情最能够增进夫妻的感情，因为你们两个人在共同做一件事情，在这一件事情当中两个人有互动， 对 对， 嗯，所以呢两个人商量怎么一起去做，在你现在不会做饭的情况下，对方会做饭的情况下，你可以向他学， 对啊， 你可以在他旁边打下手， 对啊， 你还可以夸他， 对啊， 这不多好的事情啊，多美好的事情啊，一定 相当美好， 对，两个人如果这样做的话，两个人的日子小日子就会过起来了， 对， 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大庆老师和大家分享交流各位咨询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如果您生活中也有这样一些情感问题需要咨询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搜索公众号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大家可以搜索我们，关注我们，发微信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到这儿，下次节目我们再见。